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太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21集，万师阵。冬至提剑砍向年轻人，对方侧头朝他微微一笑，手轻轻一拨，冬至的剑就像遇到什么阻碍，被挡在半空，怎么也落不下去。 你不是我的对手，去吧。 对方轻声细语，五指一收，一股大力推来，将冬至狠狠地推向洞窟石壁。后背传来剧痛，冬至顾不上其他，抽出一张明光符，默念咒语，制符一指，符在半空掠向年轻人，年轻人头也不回，伸手一抓，符火却在他手中爆开。冬至趁机提剑扑上去，刺向对方。年轻人侧头闪开，神色变得有点认真。他双手五指舒展开来，虚空一晃，借着石壁上的青铜灯，冬至才发现对方指尖竟然是缠绕着数根透明的丝线，难怪自己刚才会被弹开，应该就是这些丝线作祟。一切不过是在电光火石之间，丝线已经到了眼前。冬至抬剑招架，想要将丝线扫断，谁知那些丝线竟似有生命一般，往后一缩，生生拐了个弯，直接缠上他的手腕。丝线入肉，皮肤立刻被勒出血痕。 我不喜欢杀人，你还是不要逼我比较好。 甭管那边战场如何惊天动地，年轻人依旧一副斯文儒雅、彬彬有礼的语气。冬至另一只手掷出符文，但符火居然烧不断那些丝线，连同他另外一只手腕反而也被丝线缠上。年轻人双手一扬，丝线随即缠住他的身体，将他连同双手紧紧束缚起来。丝线另一头则直接锁入石壁之中，将冬至整个人都固定在石壁上。做完这些，他就不再理会冬至，也没有理会斗篷人那边，而是回到石台凹槽旁边，伸手往下探去。忽然他咦了一声，猛地缩回手，整个人迅速后退至石台下面，露出了惊异的表情。冬至还有些奇怪，但下一刻他立刻瞪大了眼睛。石台开始摇晃，震颤碎裂，无数只手从石台下面伸出来，继而是一个个还未腐烂透顶、半挂着皮肉的脑袋。 这下面居然还有个万师阵。 石台仿佛一个封印，封印破除，鬼尸一个接一个从下面爬上来，动作比活人稍缓，他们青黑的指甲在地上抓挠，却留下深深的焦黑。斗篷人的黑雾似乎对尸鬼有着天然的吸引力，他们没有朝年轻人和冬至看上一眼，就纷纷朝黑雾爬过去。吸入黑雾的鬼尸嘶吼一声，战斗力似乎瞬间增强，又扑向谢青宁等人。凹槽之下，源源不断的鬼尸还在往上爬。冬至不由大急，但他脖子以下全都被丝线紧紧地锁在石壁上，微微一动弹，丝线就会勒入衣服和皮肉里，传来钻心的疼痛。他不用低头也知道，自己现在身上肯定有多处都被那些丝线划伤了。 我们来了！ 伴随着一声大喝，宋志存和巴桑顾美人等人的身影出现在入口处。他们见此情状，纷纷投入战局，里应后继无力，符文的消耗已经远远超过以前，对精神体力的消耗也是巨大的。他累得差点吐血，根本无力阻挡朝自己扑过来的鬼尸和千尸勇。宋志存一跃上前，双手结不动冥王印，拍向千尸勇。 林， 声音不高，却犹如狮吼，沉沉传入众人耳朵，令人精神一振。不动冥王印结合道家真言，由宋志存使出来，威力更是加倍。气浪涌去，千尸勇轰然倒下，身体碎开数块。刘清波没了飞景剑，手里一把短笔也捂得虎虎生风，当即把靠近谢青宁的几个鬼尸都挥斩殆尽。巴桑和向永年一身横练功夫，对付千尸勇稍逊一筹，但那些鬼尸还不是他们的对手， 只不过他们为了不沾染鬼尸身上的魔气，难免束手束脚。顾美人的笛声响起，尸鬼的动作微微一致，为其他人争取了不少时间。池半下的降头术对付鬼尸和千尸勇不起作用，但对付活人绰绰有余。有他在，那几个日本人投鼠忌器，都不敢太靠近他，也变得有些施展不开。有了宋志存他们的加入，战况一下子又有了变化。人魔与龙身的战斗还在继续，而且一时半会儿结束不了。冬至原本听人魔说龙身有伤在身，还有点担心，但人魔的情况同样也没好到哪里去。他猜测之前他们接连几次跟人魔交手，甚至在天元大厦天台的那一次还重创了人魔，虽然没能将人魔彻底消灭，但他同样元气大伤，而且很可能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躯壳，否则不至于把自己包裹成这个样子。他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离自己不远处的那个年轻人身上。冬至觉得此人同样是个厉害人物，而且未必比人魔好对付多少。对方正全神贯注地望着事态方向，数不尽的鬼尸从里面爬上来，又一步步地奔向黑气，仿佛那些黑气能给予他们复活的滋养。冬至觉得对方绝不仅仅是在观察鬼尸，而更像是在等待，等待那些鬼尸全部涌上来之后更下面的东西。 他等待的会是什么？ 冬至心头一跳，有了不妙的预感。 不要让他靠近石台。 脑海里突然传来这样一个声音，冬至再熟悉不过，那是龙身的声音。他扭头望去，铺天盖地的黑雾之中，龙身的身影几乎看不见，白色光芒似乎也被黑雾淹没了。 但龙身依然用他心通在跟他说话， 这说明龙身必须拖住人魔，一时半会儿拖不了身，也说明这件事很重要，重要到他不惜消耗心神来知会冬至。放眼望去，他们这一方在场实力最强的除龙身之外非宋志存莫属，人魔释放出来的魔气被龙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，暂时没有蔓延到冬至这里来，但宋志存现在一个人就要对付几具已经感染了魔气的千尸勇，还要对付心怀不轨的日本人，这其中就有实力不逊于他的藤川葵，还要应付数之不尽源源不断朝众人涌去的鬼尸，其他人更是捉襟见肘，疲于应付。刘清波他们虽然暂时没落下风，但情况也不容乐观，没有人抽得出空，只有他还有一丝可能。 还有什么办法能阻止对方？ 冬至还记得钟于一曾经说过，请阴神的时候经常会碰到一种情况，那就是你点名要请的那位阴神无法到来。就像之前他们在郊外农家乐上课，钟于一接连请了关二爷和岳武穆都失败了，并不是因为钟于一的能力不如冬至，而是因为他请的那两位一来牌子大地位高，脾气当然也大，不是想请就能请到的，二来正神耳听四面眼观八方，并不是时时刻刻都能听见你的请求，三来就算听见了，人家心情不好又或者不喜欢你，同样也不会到来。所以民间有些请神的术士，除开装神弄鬼的骗子不提，但凡真有点本事的，为了能够每次都请神成功，他们不会特地请某一个阴神，而是能请哪个就请哪个，这也成了民间一些所谓大师用来忽悠人的手法。譬如他们跟客户说的天花乱坠，拍着胸脯保证自己能请来哪位神仙，实际上顶多也就是请来个狐仙黄仙之类，更缺德一点，随便请个孤魂野鬼就冒充人家的亲人。当时大家觉得钟依依说起民间某某人想请神却遇到江湖骗子的案例，都觉得特别好玩，个个乐不可支，所以印象深刻。但现在冬至忽然想起这些，却不是因为觉得好玩，眼下没有香炉香案，他的四肢都被缚住了，也没有办法结什么手印，能动的只有嘴巴。可是光念咒有用吗？ 有用，方阳师父曾经告诉过我， 符咒与符文是人类与天地万物生灵沟通的渠道，也是最有效的渠道。至诚和天，只要心意到了，未必就请不来正神。其余那些焚香结印的手段，只是辅助而已。 说一千道一万，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冬至闭上眼，开始在心里默念悼词。 合造派弟子冬至，今与同伴在此祖国人阴谋，诛邪灭魔，清荡三元，制服凶恶，克法灾危，恳请各方过路神明助我一臂之力。弟子愿以赤诚之心供上神驱策。 这个地下洞窟里死了成千上万人，要说什么最多，那绝对是冤魂。但冬至可不想把他们请过来。试想一下，这些人生前也就是普通人，因为枉死而在此凝聚怨气，才被炼成鬼石和千石俑。这样的阴神非但帮不了他们，还很有可能坏事。但这里深藏地底，又真的会有靠谱的阴神路过听见他的祷词吗？ 可别到时候请来西夏历代国王，要是请来一个李元昊啥的，到时候刀逼刀逼一顿有什么用？都要能打的。 本期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